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三。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27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 一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伟大抗疫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携手全球抗疫，充分展现出中国的力量与担当。 习近平访致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汪洋会见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恢复增长态势，稳外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我国教师总数已经达到1792.97万人，教师管理改革和待遇保障不断强化。 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首次就新政府政策发表声明，称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 美国累计超500万名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 2020年9月8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一年来，各地各部门将伟大抗疫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反弹扩散。 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携手全球抗疫，充分展现出中国的力量与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深刻概括了伟大抗疫精神。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一年来，全球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 我国多地相继出现聚集性疫情，各地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处理疫情，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昨天早晨6点半开始， 江苏省扬州市最后一个中风险地区瘦西湖福苑小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后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从今天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扬州市中风险地区实现清零。 江苏省医疗救治组扬州组组长赵洪胜。面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挑战，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积极救治的同时呢，去抓紧疫情防控的网。同时，各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怂劲儿心态，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 9月7号上午，浙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联合杭州市卫健委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战演练。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应急管理部医疗急救中心经理倪晓红：一旦发生类似事件，我们全体人员迅速组织啊， 跟地方卫健委有效的联动啊，然后各个单位有序的配合。 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中国积极通过参与全球溯源科学合作、分享抗疫经验、提供抗疫物资等方式，为全球团结抗疫注入强劲动力。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卢冬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去年三月，他作为中国援助巴基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医疗专家组成员前往巴基斯坦。 去巴基斯坦援助的经历啊，我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医生自豪感和荣誉感。这一年来，我们全体医务人员时刻是以伟大的这个抗疫精神作为指引，提升患者的获得感。 疫苗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晨。 总书记呢，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概念，这个呢是符合人类在健康上的共同的利益的，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指导的意义。 本台消息，为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法学会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由序论加三编构成，共20章，近27万字，阐释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特色、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科学方法、实践要求，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坚持忠实于原著、原文、原意，坚持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是高校法学类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点教材。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便民。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会议决定，在实施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动在全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同时，选择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一是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取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不合理限制，破除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的隐性壁垒，推进7类客货运输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与核验。二是进一步方便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精简银行开户程序，压缩开户时间，推进市场监管、社保、税务等年报多报合一，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准入准营标准，允许破产管理人依法查询有关机构掌握的破产企业信息，在处置被查封财产时无需办理解封手续， 三是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在土地供应前由政府部门开展地质灾害、水土保持等一揽子评估，强化责任，企业拿地后即可开工，对水电气暖等市政接入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告知承诺管理。四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贸易伙伴口岸间相关单证联网核查，简化港澳投资者商事登记手续。五是创新和完善监管，在食品、药品、疫苗、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全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长效机制，纠正中介机构垄断经营、强制服务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六是优化社企服务，加快打破信息孤岛，扩大部门和地方间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范围，推动解决市场主体反复多处提交材料问题，促进更多事项网上办、一次办。会议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推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监管效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昨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越南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杜文湛。汪洋说，中越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阮富仲总书记和阮春福国家主席分别通话，就新形势下巩固和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一道，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指明的前进方向，深化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团结抗疫，为构建中越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加强交往合作，不断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杜文湛说，越方高度赞赏中共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愿与中国全国政协一起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李斌、何维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意见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干预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行为。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纪检监察机关要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对当前我国投资和外资形势作出回应。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恢复增长态势，稳外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吕文斌表示，今年以来 5G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布局建设，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县城补短板强弱项等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川藏铁路等交通水利重大工程顺利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生态环保等领域补短板建设也取得显著进展。一到七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3%，保持恢复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呢，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投资增速前高后低，近期汛情、疫情等因素对投资增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总的来看，投资仍然具备保持稳定增长的条件。 外资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司长刘晓楠介绍，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稳外资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利用外资数量提升、结构优化，外资流入延续稳中向好的势头，在华外企经营良好，利润增加，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预期乐观，信心较足。 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吸引外资1007.4亿美元，同比增长30.9%。今年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15.94万亿元人民币、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1.6%、46%，也明显的好于2019年同期的水平。调查显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很多知名跨国公司业绩增长的主引擎。 刘晓楠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缩减和完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实施，完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政策，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及时高效向外资企业宣介有关政策措施，开展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系列活动。初步研判，全年利用外资增长或将超预期。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十三五时期，我国残疾人健康与康复治疗水平显著提高，残疾人就业帮扶迈出坚实步伐。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十三五时期，433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96.7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和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超过80%。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介绍，残疾人康复服务纳入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残疾人康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康复机构持续增加，社区康复工作普遍开展，康复大学建设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残疾人康复服务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保障健康的基础上，各地还通过帮扶城乡残疾人就业创业，让他们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湖北武汉市残疾人理发师宋中桥幼年不幸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腿残疾，他自立自强学习美发技能，不但理发店生意红红火火，职业技能方面也屡获佳奖，他曾在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和全国美容美发行业大赛获得冠军。 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是可以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去生存的，还是能够可以有所作为的。 十三五期间，我国为449.3万人次残疾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城乡新增181万残疾人就业，860万城乡持证残疾人实现了多种形式的就业。针对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重度肢体、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参加生产劳动，全国已建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2000余个，安置各类残疾人14.3万人，帮助他们实现社会融合。面向十四五，我国将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为主线，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残联理事长周长奎： 首先解决好基本的保障，支劳社会保障网，在这个基础之上，为残疾人群体赋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内在创造性，靠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能源领域党员代表围绕践行初心使命、贡献能源力量与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杨艺兴是中国石油长庆油田第10采油厂井下作业大队高级技师， 26年来，他始终坚守修警一线。他的工作通俗来讲就是油井大夫，解决油井疑难杂症。 我的手术台可是在偏远大山深处的露天野外现场，要站在地面上对地表3000多米以下的井筒进行故障分析，先后有300多口油井在我手中起死回生。 同样来自一线的呼噜熊是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大流塔煤矿综采五队队长，他在现场带来了一款可以在井下使用的 5G 智能手机。 有了它，我们在井下可以再像地面一样实时掌握工作动态，也进行这个数据上传，井下有任何情况了都可以及时联系到相关的工作人员，通过视频电话能看到井下实时现场的画面。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记是一名拥有34年党龄的老党员，同时他也是一位核电站线的科技工作者。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研发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突破一系列技术难题。 华龙一号运行每年可以减排2氧化碳800多万吨，对环境来说它的效益非常好。 拥有37年党龄的戴俊良现任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曾管理过多个基础性行业，组织拟定实施过多个能源方面重要政策。 要切实解决老百姓用能方面的急难愁盼这个问题，不断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印发，各地要建立日常的历史文化保护巡查管理制度及评估机制，能随时随地发现问题，及时准确地纠正问题和处理问题。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住建部副部长黄岩介绍，截止目前，国务院共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7座，各省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90座。同时，住建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群。 特别是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呢，全国划定了历史文化保护街区970片，确定了历史保护建筑呢4.27万处，跟2015年比呢，我们历史街区的数量翻了一倍，历史建筑的数量增加了4倍。 当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破坏拆除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象，关键是缺乏系统性的保护机制和认识。意见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做出了宏观指导和具体要求，有奖励激励、监督检查、考核问责，可以在管理和机制上形成刚性传递。黄燕介绍， 一个是通报，再严重的我们要举黄牌，把它列入濒危，还有的我们就要亮红牌，要摘牌了。那么对于干部的考核就是加强审计监督，要把保护的成效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挂起钩来。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7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95例。截至9月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1902万5000剂次。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号美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美济礁临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通过农业资源保护利用等5个方面26个项目，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力争到2025年实现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等农业绿色发展5个定性目标和绿色供给等11项定量指标。 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晚在福建厦门开幕。本届投洽会以新发展格局下国际投资新机遇为主题，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5万客商通过线上线下参会。 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昨天下午正式开通启用， 这是连通珠海和澳门之间的第七个旅检口岸，第四个24小时通关口岸。 教育部昨天发布，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总数已达1792.97万人。教师管理改革和待遇保障不断强化，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公安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一月，公安部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犯罪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侦破各类涉砂刑事案件251起，涉案金额达1.23亿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8号首次就阿富汗新政府政策发表声明。声明提到，阿富汗向邻国、地区和世界传达的信息是，阿富汗的领土不会被用来危害任何国家的安全。此外，未来阿富汗的国家治理等一系列事务都将受到伊斯兰教法的管理，并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执行相关程序。声明表示，新政府不希望与任何人为敌，阿富汗是所有阿富汗人民的共同家园，政府将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并吸纳所有人的优势来重建国家。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塔利班在军事上已基本控制阿富汗全境，但执掌政权对于塔利班来说意味着更大挑战。对内需稳定局势，实现民族和解，改善经济民生；对外需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尽快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82116例，达到2亿2164万8869例，死亡病例增加6932例，达到458233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041万2799例，死亡65217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74716例，新增死亡病例1830例。美国儿童确诊病例大幅攀升。据美国儿科学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26号到9月2号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儿童病例占比26.8%，超过1/4。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以来，已有超过500万名儿童被检测出感染新冠肺炎，占美国所有病例的15.1%。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两艘客船8号在印度阿萨姆邦乔哈特地区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上相撞，两艘船上共有至少100名乘客，其中一艘船是印度内河航运管理局的政府客运渡轮，当地正在开展紧急救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文琪、刘梦雅、郭鹏，主播林夕、钟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